G01 Lavazza咖啡。 嗨，主打星 Vanessa 吴建豪，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老板，哦，好，哎，等等，改 Plan B 了，没问题。不管政策怎么变 ，ASUS Transformer 3 Pro 变形笔电都能任意调整角度，达成任务。ASUS Transformer 3 Pro 搭载 Intel Core i7 处理器，三个月期间买就送 Zenny 旅行组。 ASUS Intel Inside 外享优异效能。 在托斯卡尼的艳阳下，巧遇米兰的街头时尚，在佛罗伦斯的文艺气息中享受威尼斯的浪漫，家中有马可贝里瓷砖，每天都想到意大利为旅行。马可贝里瓷砖首创15年保固，经典意式空间美学，哪里有马可贝里，那里就是意大利。 哦啦啦，法国大厨赞叹，这是梦米其林轮胎，立即送米其林真品餐具组，让你的爱车餐桌都很有法式品味。 Michelin, a better way forward.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杨乃文。 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自己的那一场，世界本来是你。 接下来请收听 George and Mary 的青春点点点。 Yo， 青春点点点， 他是 George， 他是 Mary。 有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很小。 最青春的话题， 最新鲜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哦， share the laughter and the pain. just make you turn around. Turn around and see me cry. There's so much I need to say to you. So many reasons why. Against All Odds 来自于 Phil Collins 的作品10:05，欢迎你来到今天12月4日星期天的青春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大家好吗？ 大家安好吗？今天的青春点点呢，在第一个小时一样会来帮大家嗨罗哈一下。第二个小时呢，要来跟大家一起算塔罗。最后一个小时呢，就是我们的温馨点歌曲，像就是我们三个小时最长最长的青春点点。你今天是穿新衣服啊？ 这件衣服已经3-4年了。 为什么我没有印象你以前穿过？ 你真的对我这个人有印象吗？ 有，我觉得你前几天不知道去哪穿的外套上面好像有个 S 还是什么的，我也觉得那件外套是新外套。 S 哦，你说我去帮我妈庆生穿的那件？ 就你抱小孩说除了他以外、全世界都是丑小孩。 那件是新的没有错啊，是今年的 Zara， 但这一件已经四五年，是我拍这个牌子广编的时候得到的衣服，只是我比较少穿它，所以看起来蛮新的。 啊， 喜欢吗？爱我吗？ 还蛮可爱的。 爱我吗？哦，是哦，只是可爱、啊。 我觉得蛮，因为我、今天讲他穿一件红色的大学 T， 然后红色让人家看起来就觉得蛮有精神的。 可是我本人蛮想睡的，所以颜色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假象。 这个周末没有任何事情要交代哦。 这个周末有什么事情吗？这个周末一切都还蛮顺，交代到没有，但有心得想要分享。 什么心得？ 等一下再跟大家讲好了。 那我们先来飞碟随堂考，本周最后一次的飞碟随堂考。出题的人呢是那天还学了他的发音 ，Emily Sunday。艾米丽山黛，请问你知道他的最新专辑名称吗？知道的话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只要答对他的最新专辑名称，不管中文英文都行，他就要送你一个蜜蜂罐咯。这首歌曲来自于艾米丽山黛的 Hurts。 you don't remember. It hurts the way that you forget our times together. Like that time late in bed when you said it's forever, baby. 想了，休息一下啊！来，就给你喝 啊！你来打个球，怎么带一堆水、咖啡，还有提神饮料？这么多瓶瓶罐罐，你要做生意哦？ 学长，运动流汗就是要补充水分跟能量啊！ 哦，你也很落伍哎！来，介绍你这瓶水蛮牛，它含有维生素 B 群，喝了补水又提神，你试试看。 哇，一次满足，牛爆了！ 来，我们再战一场，补水又提神，一罐就够，水蛮牛。 老公，我决定蜜月就去苏梅岛。 泰国啊，赞哦！ 我们可以先去曼谷吃美食加购物血拼，再到苏梅享受美丽的海岛假期，选个顶级 villa 好好放松，玩累了就去做 spa， 晚上就小酌一番，哦，太美了！重点是12月1日起至明年2月28日止，泰国免签证费哦。 哇，我的老婆好贴心哦！ 惊艳泰国，创造你的精彩故事。 苏打绿，故事未了，音乐电影 CD 加 DVD CD 加 BD 12月7日开始预购，12月30日正式发行。环球， 大家好，我是崔树。 努力让自己可靠，却不知道谁能依靠，这世界满桌佳肴，我但求一个温饱。飞碟奶味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0:14，欢迎你继续回来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今天将带来各位一个满满的 大平台。 我们是哈利路亚的 大平台。 我是大平台里面的大平林，你是？ 说大平林没有其他的吧？太， 你是大平奶啊！ 好，非常的可爱。今天我们在这个平台当中要为大家哈鲁瓦帮大家加油打气，所以如果你有任何需要我们帮你哈帮你加油的事情，帮你拍拍帮你呼呼欢，你可以马上打开我们的 APP 平台。 你还是没有介绍你自己是大平台里面的谁啊？ 我是大平台里面的什么？ 我们要再一次，大家好，我们是大平台，然后我是大平台，你是大平台。预备开始，大家好，我们是 大平台。 大家好，我是大平台里面的大平林。 我是大平什么奶？ 大平台里面的大平台啦，大平乳也可以。 有够难记。哎，好的，你可以打开飞碟联盟 APP 这个平台，让我们来帮你哈一下。你可以直接留言，或是你正在看吴仲强的直播，在直播下方留言也是可以的。那事先呢，到我们的脸书，也就是青春点点点的脸书专页。也可以先留言， 大平头， 让我们在一天这个小时的一开始，这个单元一开始帮你哈。 大平头， 大平头蛮可爱的。 我是大平台上面的大平头，好难念。 Lisa 说：“希望玛丽强强帮我哈一下，未来的一周不要天天加班， 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 向正希望自己的二季学生生活一切顺利，然后 KYF 希望减肥比赛可以顺利。真的光头来了， 谁啊？ 光头说希望我成绩可以进步。 我以为后面有光头啊，后面没光头。 没有，是先留言的光头朋友们。好的。Lisa Shaw 向镇 KYF 光头是已经在脸书上事先留言的朋友们，让我们来帮你哈里瓦哈一下哈。 预备，我要换我一张脸 哦，因为他现在直播可以换脸，所以他现在很着迷在直播当中换来换去。 对，好，那今天就来介绍大家逛 IKEA 的方法好了。预备开始。如果你要逛 IKEA 这家店，你一定要记得你要逛两边，第一边是从入口走到出口，第二边是从出口走回入口。走回去的时候你要把东西慢慢放回去。 什么意思？ 今天呢我去逛 IKEA， 有人想要叫它 IKEA 随便 IKEA。 好，然后呢因为我刚搬新家嘛，那搬新家你就会有很多东西是缺东缺西，你就想要把它补齐。所以呢我的袋子就是非常满，我沿路就拿了很多，就说哎，这个也要用到啊，那个也要用到，这个也少那个也少，就超重。然后呢半路遇到我的以前室友，刚好他也在逛 IKEA， 然后他就是要找，为了要找东西，所以我就陪着他就是往前走又往后走，就是在找他要买的东西。在走回去的回程上，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好吧，那接下来我就不要买这么多东西，我要断舍离。我就沿路上我就经过那一区，我就把刚刚从这一区拿的东西我就看一下，想一下说我真的有需要这个 吗？好像没有这个迫切，好像没有到这个这么迫切需要它，我就把它放回去。沿路上我就放了蛮多东西回去了。我就觉得哦，这个方法好像不错，可以稍微控制一下你的购物欲。因为有些东西你这只是当下觉得需要，你回到家之后发现其实好像没有它也无所谓。 你在当下那个氛围，你逛的时候都会觉得蛮想要的，就会觉得说这个很棒，这个小巧思不错，这个可以帮我更便利的生活。对，或是那个气氛营造的很好。 但很多东西就是被骗了，你根本被自己骗了，你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你多花了钱，然后或者是你多买了很多很重的东西。像我今天买的，比如说我在放回去之前，我的那个购物袋里面有玻璃杯，有木头砧板，有一堆锅子，重到爆。然后我回去的时候我就一个一个把它们全部放回去了。 然后你要玻璃杯干嘛？ 因为以前的玻璃杯都被我打破啦。 哦，那很需要啊。 可是就剩下一个啊，然后跟其他的玻璃杯，我买的玻璃杯是那种像咖啡厅会给你的水杯，再大一点中型的水杯。那我想说 装啤酒就觉得说啊，啤酒倒进去好像会很好喝那样。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想说客人来的话那应该需要很多水杯吧，但事实上客人来的时候大家都是叫饮料来喝，根本就不会用到杯子。所以我在这边反复思考之后我就把杯子放 去，啤酒也是直接就是喝 就喝啦。 红酒才会用到一些酒杯。 嗯， 然后在放木头砧板的时候，我就回想了我之前买木头砧板的情形。 嗯， 就是木头砧板很容易会有刀痕。 嗯，然后就有细菌滋生，不能用。 对，就会有细菌滋生，然后它碰到水，如果你真的没有去保养，它就很容易发霉。 嗯， 就搞得我自己很狼狈。我真的有必要买木头砧板，还是只是因为 Jimmy Oliver 他常常用木头砧板？后来我想说，还是放回去好了，所以我又把它放回去了。 你真棒！ 断舍离啊，要厘清自己的购物欲。 10:20，今天你需要哈利路瓦吗？欢迎打开飞碟联播网 APP 来留言，或打给我们02236399555，或是打开飞碟，嗯，不是刚刚讲过了，或是打，没有关系，我们有很多个大平台。 哦耶！ 我们还有吴仲祥的直播，你可以直接在直播下方留言，我们都可以帮你哈一下 咯。哦，我这个平台很不错哦，你们可以来我这个大平台。 问你送上的歌曲来自于 Hebe 田馥甄的《不醉不会》，是他最新演唱会的 Live 版本。 谁给我放大镜看感情累不累，却忘记了看清楚自己是谁。我跟着轻飘飘美得摇摇欲坠，旁人来来去去像行云流水。 节目的一开始都会来打卡的洪伟荣说帮我哈一下，他想要提神。他从星期五晚上8点工作到现在，我有听错吗？我有看错吗？ 昨天晚上8点工作到现在， 星期五， 前天晚上， 星期五晚上8点、哦、星期五、 你上了几个小时的班啊？ 然后呢，连续加班工作要一直到明天上午9点才下班， 可以这样的吗？ 就不可以啊。 那就赶快回家睡觉啦。 就是很多人会 什么工作会需要加班加到两三天都不能睡觉啊？ 就是有的人就是会让老板这样为所欲为，你们都养出坏老板， 混账老板。嗯，这样子身体也受不了吧，一天就受不了了。 他晚上值房地产夜班守卫工作。哦，他可能很多的工作合在一起，就可能他每个工作是可以的。 哦，他是衔接在一起。 他白天又去加班工作举牌，举完牌之后晚上又去值夜班工作。 欸，我真的觉得你不要这样子操自己，赚的钱可能没命花哦。 对啊。 你看最近星座老师就是操出病来，没有注意好自己的身体，所以就过去了。大家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为了钱。 而且你不要觉得这样好像很酷，那我几乎都没有睡，我挑战60个小时不睡，而且我今年超时工作60个小时而不睡次数已经7次了。 他有觉得很酷吗？ 这有什么好得意的？有人问他说你是很缺钱吗？他说他不是缺钱，是工作缺人。 哦，他没有办法，他分身乏术，他得去。 哎，怎么会这样？ 也是蛮有责任心啦，但身体还是要顾。嗯，汤哦。 海里想要他本月精气神都棒棒的。 精气神。 伟瑞想要他能够买到最新的电动，难道是迷你红白机吗？大家最近是不是在狂买那个？ 不是吧，应该是最终幻想15吧。 哦，我觉得这两个都好多人在玩哦。 刚刚也有那个成魔提西，还是成提西魔，成西提魔，他也说他希望那个 Final Fantasy 15可以破关。 世贤说玛丽玩综艺节目很厉害，感谢。昨天应该是我人生高峰，之后会一路走下坡。 玩什么？哦，你说那个综艺玩很大？对，欸， 不是综艺三国志， 太多综艺什么了 ？Sorry，I'm so sorry。 有人说明天新工作报道，希望一切可以顺利。然后虚拟 CH 想要哈，希望各堂课的作业报告都可以顺利如期完成。 干巴爹， 干巴爹。 哦，对了，关于拜拜的事情，就是今天发生拜拜的事情，我这烧纸钱的事情，我真的蛮想要问大家意见。 可是那个真的有的宫庙是不行的。 不行什么？ 就是他们会只烧他们自己里面的。 好，我讲解一下今天发生什么事好了。就是呢，我搬新家呢，然后我就有拜一下地，在家里面拜地基主跟土地公。那就有纸钱嘛。可是我家我又没有那个烧纸钱的金炉子。然后我家外面就是马路跟人行道也不太适合烧，说实在的。所以我就想说，之前人家跟我讲说你的纸钱可以去附近的土地公庙或者是什么庙里面把它化掉。我就说好，就是把它烧掉。然后呢，我也顺便要去土地公那边还愿，所以我今天就带着我的纸钱们就去土地公那边。我就看庙里面都没有人啊，一片安和祥和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走到金炉那边。我就把，因为我知道现在不能烧纸钱，其实环保局会罚，所以他们其实都是集中在一个大垃圾袋里面，大塑胶袋里面，然后请公庙的人帮你处理这样子，顶多就是烧你。 可是我还是有看在烧纸钱的， 有一些有，但是可能就是 有规，现在已经有规定不准烧纸钱了。 我就是不太清楚规定，但我记得我上一次去拜拜土地公庙的时候，不是都会买什么发财金或者是什之类的，上面要写你的公司地址或者你的生日这样子，就是写那些基本资料，然后把它折在里面，拿去拜拜，然后最后我上次去拜的时候，其实最后是把那一张纸拿进去烧而已，其他的纸钱你是不用烧的，就是集中给他们处理，这样子比较环保。所以呢，我今天其实去，我就是想说把那个有写名字的那张纸烧掉就好，其他的给他们处理。我正在点火点到一半的时候，一个阿妈就冲过来说：“哎，你在冲啥？这北蛋修啦。”就是不能烧，不能烧。我说为什么不能烧？我说我没有要烧这些纸钱，我没有要烧金纸，我只是要烧名。他说不行不行，我们这边没有在烧纸钱的。我说没有吗？我上次来有烧啊。他说不啦不啦不啦不得修啦，什么不不不不。我说有，明明就有，是你们告诉我在家里面拜完的可以拿来这边化掉。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然后这时候另外一个阿婆又走过来，比较老的，然后他就看到那个大垃圾袋里面有我刚刚丢进去的金纸，他就全部进去，把它全部一个一个拿出来，丢回我的袋子。他说：“哦，你这不是在我们这边买的，不可以烧。”我听到这句话，我就一股火来了。我说：“我说我不为什么不能不在那边买的不能烧？”Why？ 我觉得可能是他表达的语义出 他是用 出问题了， 我觉得不能，对，我觉得不行是 OK， 但不要用这种好像嫌弃，就是啊，这不是我们家里不可以烧，或者是、你好像偷偷要来这边丢垃圾，丢这种感觉被抓包，我就觉得很不舒服。所以那一股气突然上来，我就不解说，哎，奇怪，公庙虽然说现在不提倡烧纸钱，但是有一些是可以帮你化掉的。那既然你们不在这边烧，你们都是集中然后拿去别的地方处理掉，那能不能顺便帮我处理掉，因为毕竟这也是土地公金啊。就是一样东西。 谢蒙德 啊，害我今天心情顿时的不美丽。 Mike well made it. Shrimp life.You sent flowers, but I wish I didn't receive them. All your lies, I wish I didn't believe them. That boy is a real piece of pleaser. All that Fetty, but he never met my seeker. Tuck the chrome 22 in a sneaker. El Chapo, but he crazy like Lakeeka. Young girls always looking for a soulmate. But I should've listened to what mama told me. 歌曲呢是来自 Nicki Minaj Black Barbies Hey Barbie。 7:33，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伟瑞说他想要他学校的美劳作品可以成功， 干巴的。 然后呢，智昌说他的公司老大离职了，希望他的新工作都可以适应良好。Amanda 说他要他周三尾牙大奖是他的，天哪，又到了尾牙季节， 狂贺狂贺、 希望各位参加尾牙的大大们都可以抽到你们公司的第一头奖 啊！希望你们都快点去买醒酒药啊，肝精啊，好好把肝养一养， 尾牙前吃两颗 B 群再上。 哦， B 群可能已经 来不及、 就是要吃真的很厉害的解酒药，肝精酒神什么之类的。 还是提醒大家不要过量，不要，你知道有时候你那个兴致一来真的发疯了，狂喝那很可怕、 通常都不会是自己狂喝， 就 是 老板 说， 对啊，你不要灌人家灌成那个样子。莎莉想要哈一下，明天的解剖考试可以顺利， 干巴的。 怡婷说 哇，这个非常需要，我觉得很多人都很需要。我只要他今晚睡得好，因为最近事情太多了。 我要快乐。 哦，你的字念炫呢、哦？还是炫呢、啊？伪炫。 不抱了才温暖，离开了才不和我再干戈舍。 西华，西华说呢，他现在在日本洞爷湖饭店泡温泉。 哦，好棒哦！ 也准时收听千分点点。哎，这里面泡温泉听个广播其实蛮舒服的。 嗯，可是很容易泡太久哎，听广播就很容易让时间慢慢的流失了，水分也流失了，人就昏了。 嘿， 昏了就沉了，沉下去之后就出事了。 五郎爹不？哎 呦，喂， 嘿，你好。 喂，你好，强强， 你好， 你好， 你是谁呀、 啊？我是艾赛克。 艾赛克，你好， 你好。 哎，艾赛克，艾赛克，艾赛克是马来西亚的艾赛克吗？ 对。 你今天的电话怎么那么清楚啊？ 啊，平时不清楚吗？ 以前打电话进来都会 delay, 比较容易断这样， 对，比较断断续续跟 delay, 但今天的非常的顺利。 网络好吧？我是用 Skype, 平时我都是用 Skype。 OK, 所以艾赛克你今天要哈什么？ 嗯，其实也不是哈啦，就是想炫耀。 炫耀什么？ 我现在在合德山。 喂， 合德山？ 合德山？ 合德山？ 那是什么？ 瓦卡亚马合歌山。 哦，合歌山。 合歌山是什么？ 在日本。 日本合歌山。 哼。 对。 哦，你在日本啊？ 对啊。 去日本玩啊？ 只是打电话进来求 啊。 那你知道我在哪吗？ 我在 台 北啊。 大平台。你用我厉害吗？ 就你上次上塔楼就说，哎，有阻碍，哎，我现在到了。 嗯，还顺利吗？ 其实蛮顺利耶。 那就算说是我说的不准吗？ 啊，没有啦。 和歌山玩哪些啊？ 没有，其实也我在和歌山只是住，只是回去大阪，回去京都，然后我是从北海道一路玩着下到东京，然后到关西。 他们现在好像有个新的套票，真的是让你一路这样狂玩诶，新的 JR Pass 吧。 我不知道，我知道他们一直在推一些新的，就你一看就觉得天哪，我这可能要花半个月，就是要在那边好好玩一下。 哦，是哦。 不想听， 羡慕啊，是羡慕啊，是羡慕，觉得爽。你要去几天啊？ 嗯，我是十天啦，因为 十天你失业了是不是？ 我请假，加上要周休两日，就请个大概八天吧。 哦，是哦， 对啊， 嗯，我 反正年终就是年终那个假要请啊，不然就待不过。 哦，是哦， 嗯， 开心哦， 祝你玩的平 安， 好，谢谢， 感恩哦，健康哦，平安， 拜 拜，拜拜。 Nick 说希望圣诞节去登记结婚可以顺顺利利，这有什么不顺利的？应该很 OK 吧？ 圣诞节那天不是行宪纪念日，不是放假吗？ 哎，周末也可以登记结婚，不分假日是不是？ 行政机关不是。周末休假吗？难度分 婉婷呢说，请帮我哈，希望我的眼睛状况越来越好，眼睛健康，谢谢哦。眼睛真的是很重要，希望你眼睛一切顺利。而且我觉得最近天气不稳定，如果你眼睛容易不舒服的，你在最近应该征兆更明显。有人说现在可以，就是关于那个节日要结婚，他说现在可以预约登记，他们会派人前往帮忙登记。那天已经有很多人要在圣诞节，很多新人预约要结婚。我只能说还好我不是在那个单位上班的人。 你会怒气中烧。 我加班来这边登记你们结婚。TMC。 那如果是登记离婚呢？诉请离婚。加班为了他们离婚，那你们当初干嘛结？ 就是加班都觉得很烦。可是好了，可能很多人要图一个 方便，好好日子。 圣诞节结婚真的觉得是有很浪漫的感觉嘛？就啊，我们是12月25结婚的。 我个人是不喜欢把节日或纪念日什么放 在 同一天， 嗯， 乐趣会少很多，焦点会模糊掉。 哦，不如都分开。 分开。 荣轩说：“玛丽，我好喜欢你哦，谢谢你！” 狂喝，狂喝！ 玛丽，我好喜欢你哦。 你有用感情的 说吗？我要用水喜欢你。 有人说：“翠喜翠说，正塞在雪穗里面，好累哦。雪穗里面也听得到节目啊，不会收讯很糟哦。” 雪穗的收讯其实还算 OK。 你是不是用远传？因为我跟我朋友自己亲自肉体实证，雪穗里面讯号最好是远传，很怪 是。但我现在换成另外一家了 ，so sad。 早就厌倦当之美丽败缺，不等王子发现我的苹果其实很美味。上班下班一个人有点无聊，喝醉也要有人抱着撒娇，谁来对我说我想你想你想你，呜呜、那是什么氛围，充满了危险又那么可口香甜， 加班的伟荣正在吃宵夜，他的宵夜是牛肉盖饭加热豆花。 牛肉盖饭加热豆花，把热豆花加在牛肉盖饭上。 祝福阿娥姐新书大卖，勇夺第一，以及在雪穗那一位，他真的就是使用远传。 拎到阿头说，强强今天有胡子，马金。 马 喜金 ，endo 源头， 他是说马喜金帅。 陈颖想要他12月7号的，12月7号，今天不是12月4号吗 ？Yeah， 他到底说了什么？ 妹妹被高速硬闯公车与人行道缝隙撞到飞出去。可能是12月7号要开一个调解委员会 啊， 他希望这个被撞到的事情可以 顺利 解 决。 干巴爹， 好。 乔治，请帮我哈一下，我二月毕业前可以顺利的找到实习。 好哦， 所以也只剩十二月份，剩两个月让你找了。一月份月底就要过年了呢。 那 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 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哎呦，老师啊，听说学校要开始教城市设计，哎，我也不太懂呢，怎么办啊？ 找洪基云教授啊，从机器人组装、城市设计到学习云端操作，简单上手。 有教授在家教，真好！ 洪基云教授四十周年纪念套组， 雅虎购物中心限量独卖。 一年之初，闻鸡起舞，走，我们到台东过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迎接新的一年。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纳鹿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情馆、花园酒店、会馆欢迎您，0800-239-888。 好想念辅大大众传播研究所哦，可是又不能不上班。 那就念辅大大众传播研究所硕士在职专班呢，周六上课，学费是相关研究所里最便宜的，还免笔试呢。 十二月起全面招生，请搜寻辅大大传所硕士在职专班。 他的摇滚令你热血沸腾。十二月五号起，飞碟大首播，让你抢先欣赏520/16全新台语创作《丁阿辉》。 我是 Angela 张韶涵。 十二月四号，有一位寿星，他说他是板桥张孝全。他说呢，希望未来男朋友可以快点出现，然后婚姻平权时代可以来临。 好的， 十二月份的寿星，如果你想要在青春点点让我们祝你生日快乐的话，你可以上我们的脸书搜寻青春点点，一样在网志区里面有十二月份的寿星留言区，你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是， 这首歌曲来自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待会整点报时过后，下个小时有塔罗世界哦。 去的地方。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更新医院王真玉医师，高血压症状不明显，控制不佳会导致中风、心肌梗塞甚至死亡。提醒您每天测量血压，按时服药，远离心血管疾病。 台湾怒华关心您的心血管健康。 萨瓦迪卡，孔本卡，重一点是包包，轻一点是娜娜。 哦，你又要去泰国了？ 对啊，上次参加泼水节，这次我计划去过圣诞加跨年。而且你知道吗？12月1日起至明年2月28日止，泰国免签证费哦。现在不去更待何时啊？ 哇，这么棒，我也要跟。 欢迎啊！告诉你，泰国啊，怎么玩都玩不腻。 惊艳泰国，创造你的精彩故事。 哎，又牙痛了。 不是跟你说要养成饭后刷牙的好习惯吗？ 有啊，我现在刷牙刷得很勤，都刷到流血耶，可是还是没用。 哎，要用含氟牙膏和漱口水才能有效预防蛀牙。还有啊，刷牙流血是牙周病的前兆，赶快去看牙医。另外也可以配合使用牙线、牙尖刷，才能真正保护牙齿健康哦。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我是梁文英。 飞遍那过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与微风。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整。 我是陈意涵，高雄大学东亚语文学系毕业，目前任职于内政部移民署。 我是王高义，高雄大学电机系硕士毕业后自行创业，目前是雷瓦迪恩资讯科技负责人。 我是李依婷，高雄大学法律学系毕业，目前是职业律师。 欢迎加入高雄大学，创造你的未来。 高雄大学招生专线07-591-9000-8240。 岁末年终，又到了好男好女空中义卖会的时间。在宜兰冬奥的小小神射手正瞄准国际舞台，准备发光发热。第一周义卖商品有远雄悦来住宿券、 Coleman Windflight 印第安帐篷、摩提 IH 铸铁电子锅、乐林网 Standard 床边起身浮把、 Brita 超微滤菌除下型滤水系统、泰和工坊食物保温罐，以及 iGoGo Sport Blue and Pump 2 蓝牙防水耳机。义卖所得将捐给宜兰冬奥国小射箭队，成就小射手的大梦想。快上飞碟联播网好男好女过日子脸书粉丝团查询。 大家好，我是张云晶。 等我变了之后就不再怀念你，变了之后一切都来不及。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音乐风。 哟，新春点点点， 他是 George， 他是 Mary。 要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很小。 最青春的话题， 最新鲜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新春点点点， that I'll ever see staring into me. Was I just because a mistaken love? Two people who stopped trying enough. Don't want a brand new life. This one's just right. Why would I throw it all away? Won't you hold 是来自 Robbie Williams 大卫之歌 David Song。 11:06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大家好，我们是大平台的，我是大苹果， 我是大瓶颈。 瓶子的后面要接什么呢？好像选择蛮少的。 听说久而久会算塔罗牌， 萍水相逢， 真的假的？ 不行，只能接一个字。 平常， 大平常， 要不要自己给他算 平凡？ 应该是要接名词吧。你刚刚讲的都形容词呢。 11:06，你想要算塔罗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不管是工作的、人生的、婚姻的、爱情的、友情的、身体的，各式各样的，你需要塔罗牌给你个建议的话，都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我们快无法安奈、yeah。 让这部片子摇摆，转接别想跳芭蕾。We got the groove for LA, don't give a damn what you say. Oh no, oh no, oh no, oh no, oh no. 给我一个节拍，让身体狂野节奏。This beat, I rock, you know my country keep on rock. 给我一段对白，换取你成为喝彩。We can rock the night away. 所有烦恼与感情击败，飞到一小时以后明白，是我自己不解不明白。 歌曲呢是来自 Finesse 吴建豪的 Boogie。 嗨，你好。 你好，我是彰化霸王。 彰化的霸王。 好， 霸王想要 算 什么？ 算爱情。 霸王想要算爱情。 对， 爱情怎么了？ 你喜欢一个女生啊，前阵子有跟她告白， 嘿， 可是好像也不是很顺利啊。 他不喜欢。 你是台中霸王，是彰化霸王啊？ 脏话霸王， 脏话霸王，不顺利的意思是那女的对你没有兴趣咯？ 也不是啊，因为她前阵子是也算同事啊， 嗯， 然后现在就是没有在一起上班了， 嗯， 那之前感觉是其实还不错、啊，都会跟三五好友这样出去玩啊， 嗯， 有互动， 有互动，啊，告白之后她也是觉得。可能对我也没什么感觉、啊、可能就只是朋友这样而已。 嗯 嗯、 啊，所以我想算说，我可不可以再继续跟他这样，就是跟朋友，会不会我接下来会不会还是有机会这样吗？ 我可以对他进行以朋友之名行追求之实吗？ 是的，是的，是的。 结论真的下得很好，你是结论王。 嗯， 好啊，帮你算看你的恋情有没有机会萌芽喽。 谢谢。 好，你会抽牌吗？ 会，右边第二张。 真快，右边第二张你抽到的牌是 玛丽玛丽轰， 逆位的恶魔。建议你不要啊、建议你还是以朋友姿态跟他当朋友就好，不然会把事情给搞砸。 嗯， 嗯，好吧， 感情是勉强不来的。 嗯，哇，整个当、欸、 他听起来很失望哎、欸，我的天哪、啊！我给你满满的大平数。哦，找房子的时候真的需要大平数啊。 可能他就真的就是跟你不缘呢。嗯， 好， 下一个女 孩我知道了， 下一个女孩会更好。 好，我知道， 加油喽！ 好，谢谢，谢谢你们， 拜 拜， 啵啵。 02-2363-9955，23639955，哎， 挂不掉哎、欸， 为什么？ 天哪，挂不掉哎、欸，挂不掉的电话 ，Oh my God！ 好了好了， 哦，嗨， 嗨， 嗨，你好，你是谁？ ET， 嗨 ，ET， 嘿 ，ET 要算什么？ 要算工作， 工作如何？ 就明年工作的情况会如何？ 工作情况，你说你现在的工作情况还是找工作情况？ 应该是找吧，因为这几年都不是很顺。 所以你年后要换工作？ 应该是说就是要就职啊。 年后要开始找工作了？ 我现在就要开始找，那希望明年就是说是不是能够顺利一点。 所以你是要问找工作的结果好不好吗？ 对。 哦，好。 你的年后是指农历还是国历啊？ 因为国历已经快到了，应该先算国历。 我也只能先算一个而已。 对啊，国历啊。 2017。 嘿。 好，你会抽牌呗。 好，抽右边算过去第七张。 右七。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抽到的牌是命运之轮，是有机会的。你过年之后应该就会有不错的工作机会来找你的。 谢谢啦， 加油咯，希望你可以找个好工作，过个好年儿。 谢谢帅哥美女。 还好啦，不要客气啦。 谢谢啦，感激不尽啦。 好， 拜拜， 好，拜拜。 11:15，02-2363-9955。 每天一睁开眼，只希望你能在我身边，漫步的365天都能和你见面。第一次强烈感觉，无法抗拒的感觉， I'm going crazy now。 你的出现会让我马上陷入疯狂，大脑飞电电电电电电电电，想跟着你的独特气味一起环游世界，关于你的消息都能成为在我身边，能不能365天都能和你见面？第一次强烈感觉，无法抗拒的感觉， I'm going crazy now。 你的出现会让我马上陷入疯狂，大到飞电电电电电电电电，想跟着你的独特气味一起环游世界，关于你的消息都能成为我焦点。对你的爱怎么会一见面心跳快要到极限，让时间会冻结，许个愿我要你在我身边，那最好是永远。对你的爱怎么会那么浓烈，天天对你想念， Every day every night， 给我的爱一瞬间变成永远， 365天，千分点点都在跟你见面。11点18分，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再帮大家算塔罗牌，1、2、3、4，给你选吧。 四，嗨， 喂， 嘿、hey ， 你好， 是玛丽跟乔治吗？ 对呀、啊，你是谁？ 是 欸、我是公公， 公公， 公公， 嗯，对， 公公，公公，你有关收音机吗？ 有。 你要算什么？ 我想算爱情。 爱情怎么了？ 因为我从20岁到现在， 嗯， 就是说，就算爱，就是 你真的有关收音机吗？ 收音机你要我关吗？ 要啊。 对啊。 啊，你稍等我一下。 啊，不，卡到那开杠开什么耶？ 哦，较紧嘞。 哦，卡咩？ 哦，拍死拍死。 没啦没啦。 啊，讲大意我就 不。哦，小蛋姐，小蛋姐。 小蛋的哟，嘿咻嘿咻， 关了， 谢谢谢谢， 这样可以的吗？ 可以，20岁到， 因为 20岁到现在， 对啊，就求说爱情，怎么都每次交往都不顺利，都是不欢而散。 哦，所以你都是有谈恋爱，不是没有对象，可是就是没有一个 happy ending 这样。 对，都每次都是没有结果。 那你现在几岁啊？ 我现在是11， 哦，20岁到现在，所以已经21年了。 21年了，都是 都没有遇到一个 可以说当个伴的， 很顺很顺的对象。 你自己没有归纳一下，你那些分手原因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有， 有什么问题？ 我有精神疾病。 嗯， 哦， 啊，或者我有时候会想说自卑啊， 就心情比较差，很负面这样。 对啊，有时候负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伤心啊。 很常这样子吗？你有看医生吗？ 因为有时候说有对象 啊， 他每次假如说有人先追的时候我就放弃了，因为我说我本身没有办法养他们，养说自己喜欢的女人。 哦，所以就是经济能力也有一点问题。 嘿，对，所以我当有人先追的时候我就会放弃。 那你都已经知道可能感情没有一个好的结尾的关系可能在于你这些方面，那你就要先解决你的问题啊。 对啊。 啊，我的问题可是有啊。 不然你又谈新的恋爱，可是这些问题它都是存在啊。 嗯。 我只想说因为我从小齁， 嗯， 我本来名字一个龙嘛， 嗯， 后来改成圣伦， 嗯。 啊，我想说可以算算看说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你的问题刚刚你不都讲出来了吗？ 你自己都知道啊。 对啊。 对啊。 对啊。 嗯，这样要算吗？ 不用啊，你不是都已经把自己的问题讲出来了，我算出来啊，不就跟你讲的是一样的吗？ 好吧。 你已经更棒的是你至少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接下来可能就是花时间解决它。你已经胜过那些他根本连自己问题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好太多了。 对啊。 好，谢谢。 所以你有 目跟 乔治。 跟乔治。 好，加油咯，慢慢把这些不好的缺点改掉，让自己变得更好，你就会有越来越多机会。 好，谢谢你们。 加油。 拜拜。 拜拜。再选一通。一。嗨， 嗨，乔治你好，玛丽你好，我是台北的 Chris Radio， Chris Chris Radio， Chris Radio， 我不知道我们念错， Chris 你自己也不确定， 没有，因为我本来之前因为我英文名字有自己有在变， 就叫你 Chris， 不是变了，就是改变了，因为之前那个名字英文名字就是取得不是很好，自己， 所以你取了一个连你自己都不会念的名字干嘛？ 哈。 所以就叫你 Chris， 可是我记得好像有一个 Chris 也打电话过来，我怕你们弄错，所以我 没有，因为我没有印象人叫 Chris。 你的名字怎么拼呢？ 克里斯啊 ，C H R I S， 哎、欸、是啊 ，Chris Rayfield， Chris Rayfield， Rayfield， 所以你要叫 Chris， Chris， 而且你还 不是 Chris， 是 Chris。 对不起、哦，我不知道我念的有没有错误。 那你为什么要取一个你不太确定的英文名字呢？ 他只觉得可能 是因为我打电动，然后想说这个男的蛮厉害，我就 恶灵古堡吗？不会吧？ 你就知道 ？It's Chris， 对对对 ，Chris，It's Chris，Leon，Chris， 哎，对对是，哎，你有在玩恶灵古堡 ？Of course， 好厉害 ！Big fans of Chris， 好歹你都觉得你都已经知道是二零古堡，你去 Google 一下，你去练习一下那个发音很难吗？ 我很想跟乔治连线合作， 而且他还不是只取了他叫 Chris， 他还叫做 Chris Raphael。 Chris， 你干嘛要取姓？连姓都取了，你神经 啊！对 啊， 你干嘛要姓？ 你姓什么？ 我姓王， 那你 就 叫 Chris Wong 啊！ 还不然、啊，你知道 就是后面那个英文不要就对了。 对，那是人家的姓氏，而且你知道，其实《恶灵国王》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做 Ada， 她就姓 Ada， 所以你干脆叫 Ada Wong， 但她是女的。 我知道啊，我知道啊， 她还蛮美的。好，这也不是重点。 所以你再讲一次，你的名字叫做 Chris Wong。 Yes. Chris Wong, yeah, you are Chris Wong.、Oh. Chris Wong, 你要算什么呢 ,Chris Wong? 我想要算工作运。 工作运啊 ,Chris Wong。 因为我最近找到一份工作。嗯。然后就是明天就要去面试。不过蛮紧张。 所以就找到嘛，你说只是有面试机会。 没有，因为我有去那个征才的那个，我有去区公所征才的地方去应征工作。嗯。然后刚好雇主有打电话跟我讲说他有看到我的，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联络我，跟我讲工作项目这样子。哈，那我蛮有兴趣，蛮想去提，就是尝试看看，因为我现在本身经济状况有很大的问题。哈，所以就是像乔治能够帮我就是帮我算一下，说我今年跟明年运势如何这样。 主要是工作，主要是工作运势嘛， 对 吧？ 对对对对 对。啊。所以你有确定说那个工作会落到你手上吗？ 没有，他已经说确定了， 已经确定。 他说先实习两天， 两天也还好啊，蛮短，超短。 哎、欸，可以哦，对不起，我更正一下，他是跟我讲说，我只要一去那边，他先勘察地形嘛，对不对？因为我工就是先熟悉环境，然后熟悉环境完以后，他就说，就算是正式上班， 那就好啦。所以你在担心什么？ 因为我这个有一个缺点，就是三分钟热度。 那 工作就是， 那你不就是应该自己先把这个缺点给克服了，你再来问接下来的运势如何，不是吗？ 不过我是想，我是未雨绸缪了。我想说这个工作、 啊，你这叫杞人忧天，这不叫未雨绸缪。 哦、对不起。 你既然都知道自己工作，而且啊、怎么讲？你知道自己经济状况有很大的问题，你就不应该用三分钟热度去找工作，这本来就应该是第一优先解决的事情。 而且我发现到我有个问题，就是我跟人际互动好像不是说有问题，而是说 不擅长。 对，不擅长。 那你是否就应该要先想办法解决你有的问题？你们这两位都已经把自己的问题讲出来了，你还要我算什么？只是叫我从我嘴巴告诉你说，对，就是这样，不应该三分钟热度，也应该尝试去跟人家交际嘛，要从我嘴巴讲吗？是不是很多事情你们刚刚就已经讲出来自己的问题了？这些问题如果不自己去解决，你们明年的运势不可能会好的啊。 没有啊，其实只是希望乔治能够帮我，就是让我稍微了解一下我往后的命运是如何的。 命运掌握在 好，我可以帮你算。 Chris Raphael Wong 手中。 我们来算算看你接下来的运势会如何好了。但是你首先要先意识到的是，你既然知道自己问题在哪，你要先解决。好不好？那我们看看，如果假设你有把你自己的问题解决了，你的运势会如何？ 好。 你要抽哪张牌呢？ 右边第六张。 一二三四五六， 麻利麻利， 你抽到正位的战车，这是一张很好的牌啊。 那正位的战车，它的意思是什么？ 正位战车就代表 往前步步步步步步步步步。 对，只要你有决心，只要你努力，你真的投入，全心投入，全力以赴在你想要做的事情上面，比如说改善你的经济状况，比如说去认真做一份工作，只要你努力认真，你可以勇往直前，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发生，是一张很好的牌。 那我该注意什么事情？ 不要三分钟热度， 就是你刚刚自己已经知道的嘛。 那人际互动关系也就不会影响到了，因为我不太会讲话。 那就不要讲话啊，谁要你讲话？ 做自己的事情就好。 Yes。 世界上这么多种人， 不会讲话的人就会有不会讲话的人生存的方法，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很会讲话变成电台 DJ 这样子，懂吗？ 我觉得你们口才很好，我听你们广播，我听你们节目， 因为我爸妈生得好，我从小教育也不错，我其他的可能比不上你，但我口才是不错的。 那是你自己的努力啊。 我没有努力，因为我有满满的大平台。 所以你是想要成为强强这样的人吗？其实口才， 我会大舌头哎、欸。 我觉得 口我不适合 口才， 我不适合做靠嘴巴吃饭的。 没有，你不一定要靠这个吃饭啊。可是如果你只是想要改善你跟人家的聊天，你的聊天技巧，你的沟通，这个是可以改善的。 可以， 对。 其实我对人都很尊重，都很有礼貌， 那就好了。 我觉得你 call in 进来跟我们聊天都聊得很顺啊。 有些人可能是见面会比较羞涩一点，比较不善言辞， 就是陌生呢、 啊。 反正你现在的第一步就是先改善你的经济嘛，你就先全心全意的以改善经济为主。 我觉得你三分钟热度比你的不善交际严重多了，所以我觉得三分钟热度一定要先排除掉。 那你有什么方式可以克服这个缺点？ 就是勉强自己，就是永远一直勉强自己，把这件事情，就算你不喜欢，你累，你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哦，了解。 用力勉强自己。 不像你没做就没钱啊， 没钱就是等死啊， 这不就是一翻两瞪眼吗？ 没有钱就是没有钱付电费，然后也没有钱买游戏片，所以你的 Chris 就会在游戏中死掉。Ada Wong 也没有办法再出现了。 Ada Wong 的十字弓蛮厉害， 蛮厉害的哦， 蛮厉害的哦。好了，不要再宅在家了，你要就是努力工作好不好？ 没有啊，因为我是做早上的工作，所以晚上就是休息。 Whatever， 反正就是要努力工作。好不好？加油！ 好，谢谢， 拜拜， 拜拜。11:29，这首歌曲来自于 Chris Brown， I Can Transform Ya。Go hey, little mama, I can transform ya. No, I can't dance, but I can dance on ya. Swiss on the beat, Chris, move your feet, and baby, I can transform you, him to a me. I can change your life, make it so new, make you never wanna go back to the old you. To rock and line, give it little time.She gon' transform like Optimus Prime. Need a ride, I can ride you up. Money, I can change you up. You can have your own, no longer be the passenger. Swag, low, I build you up. Knees weak, I stand you up. Red lips, red dress, like I'm like a fire truck. What you need, you can have that. My black card, they don't decline that. See potential in you, let me mold that. I can transform ya, I can transform ya. I can transform ya, girl, I can transform ya.Have you swag surfing? What you need, you can have that. My black card, they don't decline that. See potential in you, let me mold that. I can transform you, I can transform you. I can transform you, I can transform you. Anything you want, I can, get it for you. You're my baby girl, so you know I did it for you. Turn you to a starter, then I take you home and put you on a charger. Then my car transforms to a charter, and we can fly to whatever you ever thought of. I take you to where it's warmer, then I gotta rip off your dress like a warm up. But I'm just getting warmed up, so tell your man he better get his Voltron up. I transform her to a Ducati, then I transform me to a Bugatti. Cause her form.Puts me in a trance, I transform smaller and she puts me in her pants. Swiss on the beat, Chris move your feet, and we to transform a good girl to a freak. I can transform you, I can transform you. Anything you want, I can get it for you. Get my baby girl so you know I get it for you. I can transform, I can transform. 间谍放送。 你爱小鸟爱我， 又优美又沉静， 我们不一样， 又清亮又崭新。 你爱小鸟很勇敢，我 华语歌坛最闪耀的创作精灵，与日本传奇女诗人金子美玲跨越时空的透明对话。日本无印良品设计总监原研哉赞誉推荐，陈碧早生的林虫，蜂巢音乐和你一起感受离诗歌最近的声音。 当我寂寞的时候，人里也寂寞。 陈碧首次台北演唱会，今年冬天与你温柔邂逅。 再没有自我感的城市，寻找自我，从擦身而过的人身上窃取灵魂， 我是下岗人在台北市， 找到自己与城市之间既亲密又漂流的关系， 我是下岗人。 对我来说，来位就是我的台位。我是伍佰，我用华为莱卡双镜头手机， 发誓驾驭快感，释放心底野兽。悠游 Pro 正是时候，台北国际新车大展优惠抢先开跑，来自法国保时汽车全车系，享高额分期零利率或现金优惠，再享免费配备升级，总额最高超过20万。 他是方玲，他也是方玲。201612月24，方玲想念菲菲，让爱飞翔演唱会购票，请上网查询年代售票系统或洽四大超商。全新一批发售中。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寇谢和弦。 你是不是对你的直播喊大平台？ 不是， 我刚看你的手势就觉得你在讲大平台。 不是，因为在你开麦之前的两秒钟，我看到有人就是也，因为我刚刚在讨论 PS 的游戏界的事情，然后有一款游戏要出二了，二代，然后非常看到我才突然想到，我昨天有看到这个新闻，非常的兴奋。 哪一个？ 最后生还者二。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好玩，而且已经改变 是什么用 PS 或是 Xbox 或是 PC 好像没有。 嗯， 那个游戏真的做得非常的好，故事也很棒，而且已经要被拍成电影了，不知道拍完没。 嗯， 很厉害很厉害。你干嘛？你以前也是玩游戏的人 啊。不是啊，就是我完全没玩过啊，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嘛。11:37022363995，抢抢塔罗世界，你要算塔罗牌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嗨，你好。 Hello， 晚安，我是 Amanda。 Amanda， 就是刚刚那个尾牙得大奖的 Amanda。 哎 ，Amanda， 你们尾牙在哪吃啊？ 韩舍阿里呀。 哦，好好哦。 可 是有 dress code， 其实我有点紧张。 你的 dress code 什么？ 电影人物。 今年 很简 单啊，觉得很多小丑女啊。 那太多了，就 不要扮小丑女 了。 对啊， 你真的扮个丑女好了。大丑女， 大 给你满满的大丑女， 要辨识度高的， 辨识度高的。我 觉得 你 不要以辨识度高，你以最省钱、方便、快速为目标。 这个有比赛的， 要一定要电影吗？ 对啊。 可是比赛你们那个奖金是有多少？ 5000， 是 5000。那 个人、哦， 你们公司有多少人？ 200多个人。 200多人，你要争破头做到头，然后5000块，我觉得很累。 选三个。 你可能花的造型费都不止五千了。 对啊， 真正 应该不用那么多， 你不用赚那个五千，你尾牙抽大奖就好了。 对啊，我跟你讲，尾牙 谢谢你们的祝福， 尾牙就是轻轻松松去吃饱喝足， 因为你要想你在现场，如果说你办的那么认真，你要拿到前三名五千，最后又没有赢，你整个就已经亏个气个噗噗叫，然后搞乱自己的气，最后尾牙抽不到大奖。 更气， 对，就是整个红会的。 明年虽年， 不要这样吧。 所以我建议你就是简单应付，然后去那边吃饱喝， 而且就是穿轻松，你知道在那边好好的吃。 对啊。 哦，可是我是主持人哎、欸。 主持人没有要比赛意思，也有要比吗？还是只要主持就好？ 嗯，但也是要比啊。 有人建议你办失速列车。 太难麻烦，全身要化好多妆哦。 哦，我后来决定扮那个黑天鹅。 你要穿芭蕾那个？ 对，我戒好了。 所以你对你自己的身材没有自信的咯？ 嗯。 Fast one 哦。 哎，我今天可以问塔罗吗？现在 你叫 bad girl。你要老板上台的时候看哪？ 他搞不好是扮成诱人那种天鹅啊，他前面也是真的天鹅。 哎呦，不要这样嘛！ 你要算什么？你要算什么？ 我想要算转职， 转 是很好笑吗？ 那你又何必在乎这一次的尾牙 啊？就是最后一次嘛， 真是幽默。好，转职怎样？ 我想要问农历年后转职运势好吗？ 什么意思？转职运势好吗？ 嗯，就是新的工作。 你找好了吗？ 根本就还没。 那你何必担心这个？你都连找都还没找。 但是总是要有一点新的契机。 你为什么要转职？ 嗯，因为在现在的工作也待了四五年的时间、 哦、 我觉得应该有更好发挥，人总是要往上爬吧。 既然你都这样想了，那你就勇往直前去换啊，你在怕什么？ 耶、yeah, 那我们不用抽了这样吗？ 对啊。 我问你只要问换的顺不顺、欸、 对，真的玛丽懂我。 他就只是想说他就确定他要转职，他想说找工作会不会一直很碰头，就碰壁这样子。 对啊。 你是会先辞职再去找，还是会找 边 找边 找边那个？对啊。 你有男朋友吗？ 哦，好突然、 啊！你撒娇起来应该很了不起。 对，我觉得你的声音好撒娇哦、嗯！你这样怎么主持节目啊？各位长官， 啊、长官又是他抽到了，嗯、 好烦！我是天鹅、欸， 天鹅都抽不到，那就是转过去。 哎呦， 不 要再取笑 我 了！ 我要跳天鹅湖。我觉得好，帮你抽抽看好了、嗯。 好， 好， 那我要选左边第三张。 你要选左边第三张，一二三，你抽到的是正位的恶魔哎、欸，那好，正位的恶魔， 感觉有点可怕， 可怕是不至于啦。建议你，他给你的建议是在你找工下一个工作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很多条件不错的，待遇不错的，感觉好像一切都很好的，但你要小心的，可能只是画大饼给你看。 真的哦， 你哦， 你知道有些工作就是表面非常的华丽，等到你进去以后才知道是个屎坑。 对啊，屎坑，对啊，所以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真的要慎选， 要放大眼睛， 多去打听，你搞不好可以跟他们公司的里面员工就是。打听一下说，哎，这家公司好不好？会问个八卦啊，什么有没有什么什么哪一家公司的八卦什么之类的。 嗯， 我觉得真的要调查好再去那家公司会比较有保障。 那也要有真的认识的人在面，如果都没有，其实有点难度。 不会啊，去那个八卦板，现在论坛这么多， 哦、 你就随便发一个， 哦、 比如说，哎，有没有飞碟电台的八卦，那个工作的八卦，工作如何这样子之类的啦，一定会有人看到想说，哦，听说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或是在里面的员工、如果真的不愉快，想要抱怨的，他可能就会大肆的吐苦水。 哦、 这种很容易问到的啦。 哦，可是我是一个 HR，哦、只是有些员工抱怨并不是是事实的真相， 所以就可以参考啊。既然就是有人会讲出来，就事出必有因，他就可以当一个参考。 嗯， 或许没有他讲的那么严重，但搞不好的确有发生。 啊，谢谢玛丽，谢谢强强。 不会啊，那你要好好的扮黑天鹅、哦。 谢谢你们的哈利路亚， 祝你尾牙抽大奖。 谢谢，晚安。 晚安， 拜拜， 拜拜。 11:45023639955 23639955，现在进行的单元是强强的塔罗世界，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你有想要强强用他的塔罗牌给你个建议或方向吗？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谢你。 嗨、 啊。哦，我有点紧张。 别紧张、 哎。对，因为我用，我是翠喜翠，哎，好紧张、 哦。你是什么？ 翠喜翠。 对，我刚刚留言， 在雪穗使用远传的小姐。 哦，你还在雪穗吗？ 啊、是我对。 你还在雪穗？ 他出来了。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哦，恭喜你。 我这一次的。打进去 ，不要，哦，好好， 对， 冷静，冷静，冷静，好 ，OK， 好好好， 好，翠喜翠 ，Yes， 你要算什么？ 哇、哦，我要， 我要上工作。 OK， 工作怎么了？ 我想要去内地工作，然后到对啊。 你要去干嘛？ 中国，中国。 哎、啊，我知道你要去那边做什么。 做餐饮。 哇哦，做餐饮不简单呢，那边。 就对啊，就有朋友要去，然后对啊，就想去发展一下。 OK。 哪一个？发抖。 哪一个城市啊？ 河北。 河北。 Yeah！ 哇哦，所以你想要算算看去那边的发展会如何，是不是？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一直想要打进去，然后刚好今天有听到，就哇，好巧！ 河北我真是很不熟的。 没关系，因为我很多朋友，我跟他们都听到，哪里这样子。 好，所以餐饮业在河北的发展会如何？翠喜翠想要问这题，你会抽牌吗？ 不会， 你不会抽牌就是哦？哎，你刚才不是听很久吗？ 我听很久，可是我在开车，所以我就 好。可以抽牌的方法就是，你可以从总共有22张牌，所以你可以从左边数过来第几张，或从右边数过来第几张这样选牌。请选 左边数过来第15张。 好， 河北简称冀，地处华北平原，黄河下游北岸而名。 好，这样你说。 11、12、13， 不好意思。 15 Hello， 听得到吗？ 现在听到了，现在听到了。 OK OK， 好，我已经选好了。 你好紧张哦。好。 河北是中国农业。 不要再给我维基百科了。 你知道它是小麦、棉花跟玉米的重要产地。 玛丽，你让我听，我好紧张。 他根本还没讲啊。 你抽到的是正位的太阳。 哇、wow！ 还不错，还不错，发展是有希望的。 怎么都没有讲河北吃什么？ 哎、欸， 就卖台湾的小吃啊，发扬国粹。 不错啊，这张牌其实看起来是不错的，就是一个简单的生意就可以做得还蛮不错的。 真的吗？ 啊、哦，是有希望的，好好做就行了。 100分给几分？ 应该有个70-80分吧。 哦，那 OK 啦 ，OK OK。 对啊，先去试试看嘛。 太好了，好开心哦。 好，你可以发表有关河北的危机了。 不是啊，都我当地好像没什么好讲的。 河北就吃河北菜啊，废话。 不是不是，河北它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哦，我是在石家庄嘛。 石家庄。 对。 石家庄怎么那么熟啊？是不是哪一间餐厅也叫石家庄啊？ 不一样 吧。祖母爱的弥家庄。 弥家庄倒了吧。 好 ,anyway, 反正。我看石家庄是有什么。 就没有，你慢慢研究。对啊对啊对啊。 好、哦、拜拜。 好，谢谢你们， 拜 拜， 拜， 拜。 为什么看起来都好像没有很吸引人的地方啊？ 你不要这样子， 我看 搞不好风景很迷人，人类很迷人。 石家庄的制药工业在就是整个中国大陆仅次于上海市， 所以它是制药工业发达。 它有很多，比如说知名的华北制药 啊、哦，华北制 药集团， 石药集团。 然后它的优势还有一个是纺织业，它也是因为它刚刚说它产棉花嘛，所以纺织业也很兴盛。怎么觉得就没有了？ 他要去卖台湾小吃，好，加油喽！你存在，我崇拜。 13年的等待，你最熟悉的史丁。Until we find you, our lives are incomplete. To our hereafter. 生涯破亿销售，摇滚名人堂入列，十六座葛莱美奖加冕，摇滚诗人传奇回归大作。街道的交汇，一张经典的诞生。史丁五十七街与第九大道，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步上爱情的红毯，实现最美丽的承诺。百平大厅、泳池、宴会厅、一千平会馆的超值。亲爱的，我把家变饭店，还要住进台北市。 台北惊奇，自备168万起买两房，车位与装潢一次付上，16至26平，西门捷运站23759988，立刻入住。 植牙前、植牙后维持口腔清洁最重要，建议使用含 PVPI 的杀菌漱口药水，做好口腔消毒杀菌工作。台湾蒙地药品关心您口腔健康。北市卫药广字第10508181号。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878周第5名，安心雅人生要漂亮，第4名李玉玺魏玉明，第3名五月天好好。 大家好，我们是狮子合唱团。We are the lion， 就是一把刀的猎人，你我共存在飞天美观空中的陌生战，就爱电影 UFO。 UFO Star 飞碟快红星。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车子车智力，很开心可以利用这个礼拜的时间来向大家介绍我自己以及我的首张个人专辑《志同道合》。我希望这张专辑能够让更多的人听见我的声音，我的音乐，也想跟歌迷朋友说，如果你喜欢我的音乐的话，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去按赞，然后也可以留言跟我分享你们的意见，好让我可以不断的进步，呈现更好的车智力给大家。 天在关关不过眼光，地在大大不过信仰，路在难难不过倔强，我们一起走在路上，不曾拥有的舞台，爱却有坚持的光彩，爱不是长得那么帅，却温柔像大海，在小小角落藏着远远的期待，尽管活得像尘埃，尽管每次失败差点起不来，身旁有志同道合，相知的爱，相应的爱。人生是一堵一堵墙，一次挑战你的坚强，一定有人跟你一样，一心选命不怕经历风霜。天再宽宽不过眼光，地再大大不过信仰，路再难难不过倔强，我们一起走在路上，不曾拥有的舞台，却有坚持的光彩，长得那么帅，却温柔像大海。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五月天，五月天，五月天， 我们都要 现场。 哇，他 是谁？竟然跟天团五月天一起登场？ 你不知道吗？是 Toyota 新世代车款 Sienta， 拥有超大空间、九大主动安全系统，还搭载电动滑门，座椅变化更超乎想象，给你天团级的超大享受。 新世代休旅空间王 Toyota Sienta， 五人座、七人座，69.9万起， 大好登场！ 飞碟首选强打新，12月5号起登场的是动力火车。跟自己合唱，跟自己欢唱到天亮，过去半生的伤。下周夜光家族之星蓝又时将介绍他的3号创作专辑《听说蓝又时》。 听说，我听说。 大家好，我是郭恒奇。 飞碟联盟，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我要自我训练增强体力。 你要去跑马拉松啊？ 是义大世界 Outlet Mall 的周年庆开跑啦，12月2号到1月8号，义大世界购物广场欢庆6周年， 首次日持义大星光联名卡，单笔满3万最高12%回馈金，消费满2000元就有机会把百万名车开回家。 你要的周年庆就在义大世界购物广场， 提醒您谨慎理财，信用至上。 大家好，我是聂云。机会总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但是对于中途失明的视障朋友而言却非如此。他们失明后历经生活、心理、职业重建等历程。 请支持有声书学会， 捐款专线02-2389-4915。 大家好，我们是狮子合唱团。 Baby， 假如我明天就要离开 Mary， 有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好笑。 最青春的话题， 最青春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哦。 脆弱的 的外表，最怕我的心你不要，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想，为你疯，陪你老，你好不好，好想知道，别急着把回忆都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有好的我把过去，坏的我都忘掉，好想听到你坚决说爱我，可惜回不去那一秒，你好不好？为你疯，陪你老，你好不好？我好想知道，别急着把我的爱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别有你看着我失去的人最重要，别说 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温馨点歌区，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兴哲的《你好不好》。 好不好啊？ 第三个小时你好不好啊？第三个小时是点歌特区，就是你可以来点歌，你可以来留言，你可以说出你想要说的话，你可以在空中听到你想要听的歌曲。你要点歌的话呢，就到青春点点点的脸书粉丝团，然后找到周日的 po 文，就周日留言的 po 文。 嗯， 通常都会伴随着一张不知所云的照片， 大部分都是你的写真集特写， 不然就是我的分身，比如说熊大。 嗯哼， 是是是。好，就在那边留言，记得留下你的昵称，你要点的歌曲，还有你要说的话，这样子就完成点歌了，就这么简单。 嗯， 好的，接下来就开始送上今天的点播歌曲。今天的业绩虽然没有很好，但无所谓啦。嗯，人生嘛。台北的阿荣呢，希望他朋友嘘嘘不要因为一直赶设计作业而忘记去上厕所，每天都嘘在自己的内裤上。哈，有人会这样吗？ 夸世法吧。 真的有人吗？希望 不要憋尿，对身体不好；不要憋屎，对身体也不好。哎，憋屎会对身体不好吗？ 就你可能过那个你的排便液就没有啦， 很容易造成便秘。 对啊。 啊，好的，希望大家正常排泄，好不好？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卢广仲的《秋吉亚》。 来去大家庙口世界拍烟枪，手机也不是你的爱人啊，哪会每一天拢甲伊蓝调调，像咱这好的人伺候手机啊，心内亲像着插刀，手机也不是你的爱人啊，可不可以留一点时间跟我作伴，一粒爱的电话不用充电，可以陪你过春夏秋冬，让我陪你过春夏秋冬。穿西装，水水胖胖，出门来点头赞赞。我买一支新的手机啊，要去送好一个最重要的人。下晡三点，火车要去行，回来看到故乡的阿嬷。伊讲，伊无爱手机啊，伊只想要伫巷仔口会当看到我，伫咱家的巷仔口等待着我。 压抑的 的难受，藏你的软弱，是时候大步跨过，给我勇气说未曾开口的痛，遗憾只是爱的副作用，熬过去我就自由，让我慢慢说，能不能倾听我，我终于成长和以往不同，任凭时间在跳过，我不怕寂寞。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慢慢说乐团的说，接下来呢是苏打绿的歌曲。 这边有一个是说呢，他是 KYF， 希望减肥比赛能够顺利拿到冠军20,000元，在他的愿望之下，他想要点播苏打绿的你在烦恼什么。 那我这边呢，你刚刚说那个人叫做 KYF， 但这个人呢，叫做 KE Fan， 所以他的第一个字也是 KYF。 啊，那就同一个人嘛。 应该是。 他有编辑过他的档案是不是？ 可能吧。好吧，那就来送上这一首来自苏打绿的你在烦恼什么。 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 要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你要不会淡的吧？没有不会好的伤，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时间从来不会等，生命从来不是谎， 苏打绿已经休团了， 现在已经休团了吗？小巨蛋下面最后一场， 好像是，因为他们不是在小巨蛋最后一首歌是唱三天三夜吗？ 我不知道。 苏打绿的在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最后一首歌曲唱的就好像就是三天三夜， 嗯， 因为他清风好像就是说，反正都要休团了，不如 你就再跳一次吗？ 就跳的，而且他是边唱三天三夜，三天三夜边叫大家跳起来， 苏打绿的粉丝也可以站起来跳的， 就跳了。 嗯， 然后这件事情 居民就不开心， 是没有新闻是没有写到居民怎么样了，但是这件事情好像就是有记者还是谁去跟问柯文哲市长说，哎，请问对于小巨蛋就是那个苏打绿唱三天三夜还叫大家跳起来，你有什么看法？ 嗯、 柯市长回答说：“哦，这个世界上这是什么人都有。 ” 对啊，好啦，希望大家可以在苏打，其实他们没有讲说他们什么时候会复出，对不对？ 要几年？可是他们有给一个时间，比如说好像可能三年吧，但是他们也没有挂保证，因为他们怕他们中途喉咙会很痒，或是手会很痒。 好，就是他们要休息一阵子了。喜欢苏打绿的朋友们，就是叫可以点点歌啊，在电台听他们的歌曲，或是拿他们的那个 CD 拿他们的音乐出来复习一下。好，接下来呢要送上这首歌曲呢是 Fly Popo 要点的歌曲，他想要致他逝去的青春。他原本想要点 Bee Gees 的 First of May， 但是我们没有他没有 Bee Gees 的版本，我们只有游学谦的 First of May。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We used to laugh while others used to play. Don't ask me why, but time has passed us by. Someone else moved in from far away.Christmas trees are small, and you don't ask the time of day. But you and I, our love will never die again.

你不是刚刚还说皮卡丘很可爱吗？现在皮卡皮卡你就责了， 因为他打扰我讲话了。 小瓜呢想要点皮卡丘之歌，上次听到马克说神奇宝贝很幼稚，哼，我有点生气。现在神奇宝贝已动漫化咯，如果觉得幼稚心态调整一下，不然会有很多皮卡皮卡皮卡丘粉丝就像是我会生气。 皮卡丘不幼稚啊，还好吧。 皮卡丘给年纪蛮小的人看的吧？ 哪有，现在大还是有很多成年人，就小时候有看过神奇宝贝的宝可梦的卡通的人，到现在都还爱啊。 就它比较不是成人式的动漫啊，它还是给小朋友为主的吧。 但皮卡丘还是很可爱啊，我今天在路边不是 它变雷丘就不可爱了。 我比较喜欢雷丘欸。 真的假的？ 雷丘好酷哦。我今天在路边看到有在卖皮卡丘的拖鞋，就整只就是真的是毛茸茸的拖鞋， 就 是就 像怪兽电力公司会出的那一种。 对、哦，很想买。 我劝你不要。 哦，我不会，因为那穿起来脚很热，会一直流汗。 对对。 好，好，接下来呢要送上的歌曲，接下来好像就没有点播了。 对啊，欢迎大家多多来点播，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在我们的文章当中就可以点播你想听的歌咯。 好，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酒井法子。天哪，这个 复古一下，反正都皮卡皮卡了。 好，这首歌曲是来自酒井法子的寂寞的小壁兔。 哈，像杂志上的 model， 送给他，这一次绝对不会让你走，准备好跟你邂逅，疯狂的全面失控，女孩想要 take control， take control， let it go， go， go， go， she like that party rock， let me touch that， I can't stop， it's a bikini， name is crazy， 飞得越来越高， Lamborghini， rings on me， I top on you， I'm too fly， come fly with me， put my shades on， put my swag on，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party rock with me， come be my lady。Cause we're the type, baby. So we're fun, that kind of girl. Come be my lady, girl. Cause we're the type, baby. So we're fun, that kind of girl. 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Yeah, I just don't care. 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Hands in the air. 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I just don't care. 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Hands in the air. Yeah, Clock banger, she's a fader. Fader 太快 ，hater 在我后面追着。Into the SK for show, I'm a trail boy. How you like, girl? Let's go, let's go. Party people get your ears on the flow, on the flow. Let's go, let's go. Girl, you make me lose control. Yeah, and she's真的太可爱。我的穿着像二十三，你眼睛太放电，不可能不看见。爱上你的美，想要都是你的世界。Shorty drop it, no, no. I'ma keep it, real, real. Superman that.It's time to party, let the girl know. Come be my lady, baby. Cause we're that type, baby. So we're fun, that kind, girl. Come be my lady, baby. Cause we're that type, baby. So we're fun, that kind, girl. 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like we just don't care. 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hands in the air. 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like you just don't care. 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hands in the air. 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like you just don't care. 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hands in the air. So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是来自周汤豪的你是我的菜。话说有一个周末，在我搬家之前的某一个礼拜六的下午，还礼拜天周末的下午，我在忠孝敦化正要过马路的时候，迎面就走来一个长得又高又戴着毛帽然后又戴着墨镜、嗯、然后看起来就是一副帅哥样子的人，就呼啸而过、嗯、是走路的呼啸哦， 就走很快， 走很快的呼啸。虽然他带了这么多东西在脸上，但我还是看得出来他是周汤豪。 周汤豪那么高、哦、 比我高啊，他大概有180几吧、 嗯、有吗？ 还是他穿的靴子比较也蛮高的，所以就看起来更高，腿很长。 嗯， 然后他说这家伙八成就是明星，因为他远远看就是哎呦， 明星气势、 有光环，有就哇，对，气势这样。一走近看，哦，是周汤豪，说、哦、天哪， 太帅了！ 我怎么这么邋遢走在外面呢？我应该，我就顺便检讨了一下我自己。 没有，你的冬天会比较不邋遢。至少不会是穿着一些很奇怪的夹脚拖走来走去。 哎、欸，我真的走到哪，夏天我真的走到哪都穿夹脚拖、欸。哎， 嗯， 我到东区我也穿夹脚拖。 嗯， 因为我觉得，为何我东区就一定要穿得很好？ 没有说要穿得很好，但你夹脚拖的确长得很怪。 我的夹脚拖长得很怪。 嗯， 哪一双？ 桃红色那一双我最讨厌 了。哦、带子是桃， 恶心死了。 还好吧，那双很可爱、欸。 那双好丑。 那双是人家送我的。 他就是他不要，他才送你。 不是，那是新的，那是店里面送我的。为什么你会觉得它丑？ 因为那个袋子 就是不喜欢那个颜色、 那个。没有，那个袋子整个整双就是丑。 那你送我一双新的夹脚拖啊。 我宁愿你穿另外一双。 不是，你送我一双新 的或蓝的。 你送我一双新的嘛。 我本身就不喜欢夹脚拖，怎么还要送你夹脚拖？我本身对于夹脚拖就有意见了。

校英文演讲比赛的冠军是3年6班的 Elsa。 哇，你们 Elsa 的英文口说能力怎么进步得这么快啊？ 自从 Elsa 参加了大脑地图的课程训练， WCPM 口语流利度已经提升到每分钟150个字以上了呢。 WCPM 是孩子英文口语表达能力的关键，现在就帮孩子预约免费的听知觉与 WCPM 口语流利度能力检测，请来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变幻摇摆，潮势来袭，全能型魔剑新生 G-Boy's Way 姑姑最强话术神曲，嗯哼 Make it real 姑姑可以哦，12月3号可以哦。 我是刘明湘， 要不要不要再逼了，爱情逼不出高下的，因为你眼中我始终是存在着。 欢迎回来，青春点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好，如果你要点歌，你要哈雷路亚，或是要点歌，都是到同一个 po 文，就是同一篇里面去留言。 嗯 嗯，没有分别的。 嗯， 欢迎大家多多来留言，救救第三个小时。哦耶！好，刚刚要说什么？突然一阵我就忘了。 你可能困了吧？早点睡。 嗯，好吧。接下来这首歌曲送上的是来自蔡健雅，若你碰到他。 我的脆弱想作战，理性与感情是去平衡感，不想让自己活在过去的遗憾，问宇宙它是否还爱我吗，这问题早就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已忘记他，一把泪水全部擦干。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自私慷慨，互相挑战，黑夜白天颠倒，造成困扰，正在最乐观时突然跌进沮丧，为何失恋后想恢复那么困难，只好找些催眠的话。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 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你忘记他，一把泪水全部擦干。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不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和他的另一半，不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就这样。 好的，接下来要送上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了，希望大家下个礼拜开始，哦，下礼拜会变冷哦各位，所以如果你已经正在感冒，或是你即将要感冒，或是你体弱多病，就请你多多保重，不要传染给别人。我不 care 你， 我都戴口罩哦。 我不 care 你们病得有多重，我只 care 你不要传染给我。 嗯哼， 对，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最后一首歌要送上是来自刘若英的《后来》啊。By the way， 我今天才知道艾丽的新书里面有一篇是在写刘若英哎。是吗？ 哦，你说他是一个叛徒去结婚啊？ 对对对对对， 嗯， 哦，好奇特哦。好，这首歌就 是。那时候他结婚消息出来，很多人都这样讲啊。嗯，因为他在大唱，他会一辈子孤单。 那个日本男星，然后一结婚造成世界日本 福山雅治， 对，我觉得那个对我造成比较大的冲击。 嗯， 就是哦，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大家怎么会介意成这个样？好，这一首歌刘若英的《后来》，跟你们说声晚安喽，拜拜。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你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